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知道他是气话，只是微笑也不接茬。吃完饭时候已是不早，夜色隐隐消退，东方抽出一丝丝白来。端木翠送展昭到门口，倚着门框看展昭的身影隐于巷子尽头处，抬起头伸手去拨门楣上吊着的那个铜花恶铃铛。铃铛的声音起初闷闷的，到后来终于透出丝响铃的清音来。端木翠有点困了，这一天真的是好长。他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还在李年轻的家里，然后就被展昭带到了这里，然后为了宅子究竟是给谁准备的事情有那么点烦闷。接着彩秀出现了，最后为了静荣和张文响的婚事忙活到半夜。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以至于这一天发生的大半事情他都已经忘记了，或者说不是忘记，只是懒得去想。现在端木翠只想一件事情，希望展昭此行顺利，能早些回来。这一夜似乎分外漫长，姚曼青竖起耳朵听绣楼外的动静，风晃动檐上空灯笼挂架的声音，楼上破了的栏杆结合处滋呀的摩擦声，窗外突然掠过的夜鸟接接的叫声，忽然扑的一声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轻轻敲在窗上。姚曼青一咕噜从床上翻身坐起，披上衣服踏拉着鞋子匆匆下楼。拨开楼下门栓的时候，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在抖，纤瘦苍白的手指带着病恹恹的青色，迎面一股混着胭脂的酒气和寒气。刘向完动作极快地侧身进来，姚曼青慌张地向门外看了看，急忙把门掩上。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场景已经有过许多次了，但他仍然压制不住自己的心慌，每次开门关门都像是有一座山迎面压下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 急着叫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？ 刘向完压得极低的声音中透着三分不耐。今晚万花楼的饮宴未能尽兴，临走时那个叫雪娇的红牌阿姑脸上写满了不舍，送他到门口时小指在他手心里挠啊挠的，挠得刘向完到现在心里还痒痒的。最好三言两语打发了姚曼青，没准还能赶回去和雪娇鸳鸯帐暖共此良宵呢。 我， 姚曼青两只手搅在一处，羞耻和难堪让他无从开口。 你什么你？有话就说。 我像是害喜了。 啊？你说什么？ 这个月鬼水没来，老是犯恶心。奶娘说怕是有了，这才找你过来向完。 刘向完心里打了个突，有些发愣。 向完，你快让家里上门提亲啊，这事叫我爹知道会活活打死我的。 你有了身孕找我过来干什么？你不会抓服红花喝了吗？ 不能喝红花，奶娘说会死人的。 姚曼青没有留意到刘向完异样的语气，只是溺水样一味沉浸在自己的慌乱之中。 我爹要是知道了会打死我的。 那找我算个什么事儿啊？ 刘向完慢条斯理地掸了掸下肌，似乎要把他和姚曼青的关系给掸个干干净净。 谁知道你这肚子里到底是谁的种啊？ 你说什么？ 姚曼青有点懵，他这一辈子怕是都没听过这么粗鄙下流的话，猝不及防间竟不知道生气，只是愣愣的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你这绣楼的门既是能为我刘公子开，自然也能为那些什么张公子王公子开，经手了这许多人， 出了事抓我做便宜爹，这活计我可揽不来。 姚曼青的双唇刷得没了血色，浑身哆嗦着抬起手来指向刘向丸。 你血口喷人！ 若没我的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不妨把什么张公子、王公子的也找来问问，兴许有人乐意当这个便宜老爹。 语罢，刘向丸做事就要去拔门栓，姚曼青顿了半晌，忽然疯了一般的扑过去，死死抓住刘向丸的袖子。 你不能走！ 哼，叫啊，叫得再大声点，把你爹给吵醒，让他看看他女儿做的好事儿。你们姚家可不是普通人家，听说你有个姐姐还在宫里头伺候皇上，这事儿如果宣扬出去，我倒要看看你老爹丢不丢得起这个人，你的皇帝姐夫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哼！ 姚曼青脑袋嗡的一声，嘴巴张了张，眸中掠过极其惊惧的神色。刘向丸冷哼一声，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开了门扬长而去。说扬长而去也不尽然，出门之后他还是极尽小心之能事，包括踩着凹窝攀墙出去的时候。姚曼青瘫坐在地上，地上冰凉，心中凉得更甚，面上却是火烫的厉害。他抬起头看着大梁，想象着自己单薄的身子被白绫吊起，晃晃悠悠地在半空中荡来荡去。再不然，前院还有一口废弃的井，井里还有水，沤着今年的恶臭。爹嫌那味道渗人，拆下人用青石板盖了。那石板不重，挪开了，一狠心跳下去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要多少时日以后，才会有人发现自己骨胀惨白的尸身？姚曼青像是掩住了，恍惚中他似乎看到自己被一袭破苇子裹了，生在乱葬岗上，一只脚上湿了鞋，扑兀地伸出来，几只离群的赖头野狗围着围席嬉秀扒拉着，眼前模糊起来，牙齿深深刺入唇中，鲜血的味道迅速在口中蔓延开来。不知为什么，血腥的味道竟让他莫名兴奋了。眼前的场景似乎又有变幻，冲天的火，血一样的赤红，心中涌动着要把一切烧尽的罪恶渴望，还有锃亮的尖利刀锋一下下捅进刘向丸的身体里，发出好听的声音。温热的血喷溅在脸上，亲切的像娘亲的抚摸。姚曼青的身体颤抖起来，说不清是恐惧还是兴奋，忽而炙热的烫人，忽而冰冷的可怕。就在这样持续冰火两重天的循环往复之中，忽然听到奶娘的惊呼： 啊，小姐啊，这是干什么？ 姚曼青站立了一下，茫然地向发声处看过去，却被白昼的日光刺痛了本就酸涩的双目。天已经亮了，他居然就在这里坐了一夜。奶娘张李氏动作麻利地扶着他起身，半架着他回到房中。姚曼青身子软软的，无根骨般倒伏在床上。张李氏给他盖上被子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微弱地掀开一条线，忽然就伸出手去握住了张李氏的手。 奶娘，六公子他不是 总是一路悠悠走走，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